写出难忘的味道， 讲述新时代的故事。 登录掌阅 APP、 喜马拉雅 FM， 邮寄到北京晚报《餐桌上的四十年》专栏。 详情请关注北京市商务委、北京故事广播官方微信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。